第157面啊，第一行，好像这一段念过了吧，讲过了吧，是不是讲过啊？应声答言语啊，讲过了哈。有没有要重讲一遍的必要？要不要重讲一遍？啊，不要嘛，就看底下一句啊。相以惑中之，利则年无有，不恒其所觉，云何惑言通？那么这是对于相言童子啊，他入道法门的评断。香严童子是从秀成而悟入的，文殊菩萨这几句评语，第一句是讲初心的凡夫必须要等待这个香烟与这个香尘呢，与鼻根破的时候，才能够产生呢这个知觉的作用啊，知觉的作用。那么换一句话，这个香尘要不来，它就不会有这种知觉的产生。尘不是常住的，是一个生灭相，或有或无。换一句话说，没有法子叫觉性常恒呐。啊，立了啊，这个根与尘相立的时候啊，这个觉性就没有啊，就不存在呀。这个第二句非常的明显啊，根尘不接触的时候，云无相尘之相啊。第三句意思是讲相惑才能知，相离呢那就灭了。那我们想一想，觉知之心尚且不能够常住，怎么能够从相尘上而得圆通？啊，可是我们在前面看到，香严童子明明在相尘上证得圆通，啊，这个就说起来是初学的人不太容易。这些都是善根深厚之人啊，随念一尘无非法性 啊，这样的人才行啊。或者我们讲呢，大根性的人可以随念一法了都能够证入圆通啊，但是粗心、触发心的、烦恼重的、啊障碍深的，这就很难。啊，依照这个方式就相当难。那么说到这个地方，这个难与易， 越不在乎我们世间所谓的聪明才智，不在这个啊。那么你们看看，地贤法师是个了不起的人啊，那是个再来人。他大概是28岁的时候吧，讲经入定的时候，舌头上生莲花，这是天台宗近代的祖师啊！啊，我们一般公认，清末一直到现在，在中国法师里面是第一人啊！舌灿莲花这样好的瑞相啊，他一生当中最看重的人，你看晒蜡烛的这个法师。持律法他最器重的啊，这个人呢谢国开悟啊。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佛门里常常有个俗语说，老实啊，这两个字太可贵了啊。果真是个老实人，就是上上根人，没有不成就的。这些祖师大德没有办法教的，就是不老实啊。所以不老实是对于老师的话的时候，不会百分之百的一同听了之后啊，他会去想一想啊，会去衡量衡量啊，认为啊可以遵守我就遵守，不可以遵守我就不遵守啊。这样的人呢、啊，这个老师没法子教啊，诸佛菩萨也没法子教啊。这样的人老师看在眼睛里面是一种平常的听众啊，不会加以去栽培啊。为什么呢？你要是加以去栽培，这一番苦心白费了啊，他是决定不能够接受的。那么像这些常识我们都应当要懂得啊，要懂得。你自己将来说看人你就明了了啊，你自己有没有成就啊，完全看你对于老师啊有几分呢诚敬啊。过去印光大师讲，一分诚敬你只能得一分利益，两分诚敬啊就能得两分利益。那么你要想得十分的利益，就得有十分诚敬。这样的人我从学佛以来就没有遇到过啊，多多少少啊都要打个折扣，所以这就很难了。本经里面讲的是要证圆通的果位啊，圆通果位最起码的圆教初住菩萨啊，从初住到等觉都叫做圆通啊。这个不单单是要破见思烦恼，破尘沙烦恼啊，最低限度还要破一品根本无明，才能够证得圆通啊。在我们念佛法门里面来讲呢，这个得圆通就是证得理一心不乱。实在说前面讲过，法法平等无有高下啊，但是我们自己这个业障啊有深浅不相同啊，这才要文殊菩萨了一样一样给我们来检许啊，诸菩萨所证给我们做一个评断。 那么这个评断都是为初学人而设的。那么下面呢是越王菩萨这一章啊，越王菩萨像我们中国神农啊，相传说神农尝百草啊，啊，辨别这个百草的味性啊，使他来治病。说味性非本然，药以味食有，其觉不恒矣，云何不言通？越王菩萨虽然是以啊尝百草啊，这是属于味尘，他从这个地方不入。那么这个味性呢，也不是本来常然之体，那么换一句话说，它是要舌根戒除未成的时候才有这个觉知。那么由此可知，这一法了也是属于生灭法啊，时有时无啊，长的时候就有，不长的时候就无啊，常住真心呐，是不生不灭，用这个生灭的法门。如何能够证得不生灭的圆通呢？啊，是其觉不恒矣啊！啊，以见断这种方法，要证得无间断的智道。这个似乎也不合道理啊！我们今天在信心明里面想的知道啊，初以所处明，无所不明处啊，获利性非定，云何或言通？这是跋陀尊者，他是因除尘而悟入的。那么除没有自相啊，也是因缘和合而显现出来的。内以根深，外以促成啊。那么讲的促成呢，多半都是讲色尘啊，色法为深根之所出啊，所借出。那么能所两合，这个当中啊，显示出有这个出的相发生了。文殊菩萨在此地告诉我们，除以所处名，这个意思就是说必须要等待有所处之成，或于能处之身，这个处相很明了才能现前。假如生于尘离开的时候，没有接触的时候，这种现象就不生了啊。这个也是对于初学人说的 初学的人心粗啊，如果对那个功夫很深的人，你们注意想想，这个粗尘会不会中断？没有中断。你有身，接触外面空气就是粗吗？天气寒了，你身上觉得冷了，这不就冷的粗吗？粗相吗？温度高的时候，你感觉到很热了，那也是粗相。不一定要等着碰到你的手，这才叫粗到啊，不是啊。实际上都没有中断，但是初学的人心粗，他没有这种微细的感触，所以对初学这个初学的人来讲，那个粗心大意的人，必须身体跟外界物质接触了，他才会有感觉到有粗相，平常他不感觉到，他感觉不到。所以这个法门对于初学的人来讲也不太适合。下面一位是大家摄尊者，法尘为内尘，平尘必有所，能所非辨摄，云何或圆通？下摄尊者是因为法尘而误入的。法尘有内外，诸位学过佛法的就晓得，就是内法尘与外法尘。前面两句说明法尘没有相，没有一个具体的相，法尘属于抽象。大经里面所谓物尘落屑影子，这叫法尘。拿我们今天这个数据来讲呢，就是印象。你见色闻声呢，你心里头有个印象。早晨办的什么事情，现在一想，好像这个事情在眼前，这个印象叫法尘。那么这个呢叫内尘，潜伏在阿赖耶识里，我们称这个阿赖耶识的种子。意识就第六意识给这个莫那识有能力攀缘得到，有能力攀缘得到。这一攀缘呢，这个影子影像啊就现起来。那么如果要以这个法尘来修习来修学的话，法尘是有能有所。换一句话说，是有个能起的一根，像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攀缘，有所起的发展，有能有所。那么既然是落到能所了，就不能够遍满法性， 菩萨在此里说，能说非便是，它不是一个有形象的东西，是阿赖耶识里所含藏的东西。在理论上说，它能够变十方，能够变有处，它不能够变非空。因此，对于初发心的人来说，这个办法也不太理想。那么再看底下一段，底下一段呢是摩律摩那律陀，就是弥陀经里面的摩罗罗陀。这一位尊者是摩罗汉里面天眼第一，那么他的一段公案，这个一段故事，你们大家都晓得。在佛弟子当中，他是很懒散懈怠的，每一次听经呢都打瞌睡，被佛骂了一顿。不过他很有志气，佛责备他之后啊，他这个就振作起来了。但是用功呢又过了度了，七天七夜没有睡眠，把个眼睛搞坏了，搞瞎了。用功过度了，所以佛非常怜悯他，教他一种方法，叫他修这个修一种定。那么这种定修成之后呢，他这个见的这个功能呢恢复了，半头天眼。不必用眼根，他的半个头都能见。我们用眼睛只能看前面，不能看后面。他能看上面，同时也能看后面，四方他都能看。所以在摩罗汉当中，他是天眼第一。普通的摩罗汉，这个见的能力只能够见一个小千世界。摩那律陀尊者呀，他能够见三千大千世界。摩罗汉里面，这个见的功能最为殊胜的，就算他。见心虽动然了，明前不明后，四维亏一半了，云何何圆通？当然，像摩那律陀这个种的见的功能，不是我们普通人能有的。我们普通人这个见的能力，就是文殊菩萨所说的了，见前不见后。四面八方呢，你只能见一面，你还亏欠了一半。那怎么能够获得圆通？文殊在此的这些评语，不是挑剔这些诸菩萨，不是，都是为我们初学的人初学的人们没有禅定的功夫。念佛人没有得事业心不乱你得的功夫成片不行， 果你要是证得四意心不乱了，成就了念佛三昧了，那这个二十五种方法就随便了，那不必要选择啊，真是门门第一，门门都能成就，起码的条件是要得四意心不乱的。四意心不乱在小乘是正到位，诸位要晓得，不是修到位，不是见到位啊。到了小乘正到位了，大乘的见到位，那是圆教初住，这个时候十方通达了。那就是经上所讲的顺逆皆方便，还有什么选择的呢？不需要了。所以这一段经文都是为我们初学人没有得到三昧那么我们以哪一种方法，就是依着哪一种的模式来修学，容易成就三昧，用意啊在这个地方。再看底下一位是周立盘陀他所误入的这个门径，彼喜处入通，现前无消气，智力非摄如，云何何圆通？盘侧尊者是因鼻根误入的。鼻之功德就是呼吸，是出入息这一出一息，还有一个中间如果要把功德过分为四百，那么它有出有入，当中这个四百他欠缺了出入的当中无交气现前无交气这个交气就是中间交界之气之力，就是不能够继续的中断意思就中断这个话就很明显了，有了中断呢，那就是生灭法，就是断断续续的，而不是一个连贯的断断续续是生灭相用生灭法是证得不生不灭的真理，也不相应也想不通那么换一句话说，它的功能并不是圆满的意思就是说明间断无交气的这种如，也很难叫初学证如圆通那么我们晓得 在修行用功，不仅是佛门，中国跟印度那些外道啊，我们中国这个道教对于这个调息都非常重视啊。佛门里面初级的禅定对于这个事情也很重视，如果调息调不好，你要是坐这个静坐坐久了就出毛病啊。你们看这个坐的基本教材天台的小止观六妙门里面都有啊这个调息的教学啊。为什么呢？呼吸对于一个人的情绪有很大的影响啊，心地很清净的，他的这个息气场，心浮气躁的人，他这个气息短而粗啊，极粗。这是我们的平常啊，人与人之间接触往来能够看得出来。那么这就讲是用调息这个方法不适于初学的人。底下一章是调凡波提论点，邪非入无端，应未生绝了，未忘了无有啊，云何或圆通？尊者这是讲到这个因果报应啊，这个事情千真万确，啊，就在我们图书馆，过去也有这个情形。啊，昨天呢，这个物仪告诉我，他的姐姐跟陈色山同事在这个荣总服务，陈色山过去之后啊，他牌位供在我们这里，他做了好几次梦啊，牌位供在图书馆，图书馆进不来啊，这个事情真有啊！我今天交给他，啊，把皈依证烧给他，他就可以进来了。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啊，你们看看《隐尘回忆录》，《隐尘回忆录》这个禅老讲这些因缘果报的事，那真千真万确的事情。为什么说明这些事情呢？他当时说的那个事情，那是在上海发生的，啊，报纸上也有登，很多人晓得这个事情。啊，说明啊，六道轮回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不是神话，是真有。乔凡波提呀，他的舌根，他那个舌头一天到晚在动，那么他这个果报不是一个好相啊。他在过去生中做小沙弥的时候，看到一个老比丘在念经啊，大概老比丘年岁太大了，也没什么力气，念的时候也听不到声音，只看到嘴在那动啊，他就笑话他，笑他什么像牛吃草一样 啊，你看那个老牛啊，他在休息的时候啊，我们晓得牛的胃呀、啊、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啊。啊，他在外面吃草，他把草糊通通吞到肚子里面去，然后在空的时候慢慢在胃里面吐出来，再细细的嚼，再消化。啊，所以他了就笑话那个老比丘啊，念经啊，像那个牛在那吃草一样。那个老比丘告诉他：“你要赶快忏悔哟、哦，我已经证了阿罗汉果。”啊，你说这个话的时候有很重的这个罪报，他赶快忏悔，结果还免不了啊，剁了500世的牛身。这个就是说明我们的口业要谨慎，要谨慎啊！不要以为没有果报啊，过去这些古人有果报，我们要是造的业没有果报，那诸佛菩萨也佩服你了，也对你五体投地了。为什么呢？他们不如你，这正是所谓叫众生为果，菩萨为因。啊，众生啊，到了果报现前了，害怕了，害怕有什么用处？害怕能够了断吗？没有法子了断。啊，果报一定要受啊。造因要慎重啊！事出世间法，总离不开一个因果。你们读这个禅经，发大禅师念《法华经》，请教六祖的时候，六祖叫他把这个经念一遍给他听听。啊，他把《方便品》念完了之后。六祖说不必再念了，这个经里面所讲的业尘因果啊，说的再多离不了因果的范围。啊，乔凡破题，那么不知道他的有意是无意啊，讥笑别人遭这样的果报，在世尊会上他已经证得阿罗汉果了，证得阿罗汉果那个嘴一天都往上动吸气嘛。啊，佛就告诉他了，你这个样子叫人家一看到你又会骂你像牛吃草一样，那么换一句话是你不害了很多人吗？别人不晓得，不知道你是阿罗汉的，啊，于是就叫他，你呀，到天上去吧，啊，少到人间来，没有必要，不要回来，到天上去，受天供养，他是弟子当中受天供养第一，为什么呢？天人有神通，知道他是阿罗汉，尊敬他，不会也笑话他。在人间就会引导很多人的误会，那么这是讲这个因缘果报啊，啊，《法华经》给我们说，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报，啊，丝毫不爽啊。佛门有常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我们要晓得前世我造的什么业呢？造的什么因呢？我们现在所受的果报就是。啊，明白这个道理了， 逆来顺受，甘心的受。为什么呢？你造的是这个因吗？人在这个世间，佛给我们讲四种因缘呐、啊，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不但是一家了，父子是这个四种缘，朋友之间往来都是这个缘，啊，你在路上走，碰到一个陌生的人，给你点点头笑笑，那也是个果报啊。这善的人，过去生中有善人啊，你坐在巴士上，你这个邻居有个人呢，看到你不顺眼，瞪你一眼，也是果报啊。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所以，一个学道的人，他明白这个道理啊，出顺境。他也不欢喜，出逆境他又不烦恼，为什么呢？他晓得果报如是啊，啊，像这个《法华》里面所讲的是如是啊，啊，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报，啊，如是果，如是报啊。那么我们如果要想这个善果报，我们就多种善因。那我们希望别人对我们好，我们就要对别人好。啊，我们看这个也不顺眼，看那个也不顺眼，那个果报当中啊，就会遭到一切人看我都不顺眼。故要明白这个道理的啊。那么乔盘菩提啊，搞到什么呢？都没有办法跟释迦牟尼佛学道，释迦牟尼佛把他送到天上去受天人供养啊。那么这就讲呢，他是舌根而无入。舌是因为才生起觉知心，我们普通的一个人舌与胃尘呢是有中断的啊，断断续续。胃有的时候就有觉知心现起，胃要是没有的时候，这个觉知心呢就中断了啊。那么乔盘菩提他那个舌一天到晚都在那里动啊，他的那个觉知心啊是不简单的啊，所以这个也不是普通人啊，也不是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的。他能够从胃尘上啊，从这个邪位的时候误入普通人，用他这个办法了也有困难啊，不见得能证圆通啊。所以他这个办法也不适合于初学者。再看底下一段，生于所处同，过非圆觉观，亚量不敏慧，云何火圆通？这是毗邻尊者，他因为生根而无入。文殊菩萨在这个评断里面第一句话就说明，生根与除尘 相同。换句话说，必须要有能出之成，才显有所出之身。能所互出都没有自信，因此才说过非圆觉观啊。一除不是身啊，除非身。